60分钟走遍世界。 欧盟委员会批准黑菌虫幼虫成为第四种在市场上作为食物出售的虫类，并且表示食用昆虫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生计有正面贡献。现时全球20亿人有恒常食虫的习惯，不过多项研究指出大部分欧洲人不愿意食虫。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周家俊，十万八千里。 瑞文，借个车嚟洗下。 吓，细杰你想点啊？ 哦，我意思系借个板车嚟搬嘢啊。 哦，咁咋嘛？你问骆小姐，佢啱啱搬完屋。 板车呢啲嘢搬完屋就冇噶啦，你问东华啦。 哒哒哒哒哒哒。 咪住，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东华三院嘅借嘢平台，睇下佢哋有咩借先。 而我就同陈家俊请嚟潜水教练分享保护海洋嘅心得。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3年2月8日，本港与内地全面通关。截至昨晚8时，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 陈国基称与内地商讨优化或取消健康申报。 李家超转抵阿联酋访问，早前与沙特阿美总裁会面。 土耳其和叙利亚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超过72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2月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有关于咧今日立法会嘅公务小组委员会咧就会开会啊，第一个议程就已经系讨论到推展首批简约公屋嘅工程149亿元嘅拨款申请。咁除咗呢第一批嘅4个简约公屋项目啦，亦都会涉及到第二批余下4个简约公屋项目嘅前期工序嘅。第一批嘅4个简约公屋项目包括就系近日都系比较多。多嘅討論咧，有關於就係啟德世運道嘅呢塊用地啦。咁啊，呢4个嘅首批嘅簡約公屋用地咧，就涉及到係17000个单位嘅。第二批又涉及到13000个单位等等嘅。你自己點睇成個簡約公屋嘅近日一啲唔同嘅討論同埋關注點咧？議員嘅投票意向究竟又會係點？佢哋嘅投票決定又當中考慮啲咩咧？咁18723111，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立法會議員謝偉全，佢本身亦都系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早晨，谢伟全。 早晨，萧主席。 早晨，谢伟全，可唔可以讲下简约公屋而家嗰个部分申请你点睇，同埋嗰个投票意向系咪已经决定咗啦？ 我就咁样，我自己本身咧就喺事务委员会对佢申请嗰阵时拨款260几亿嘅时候咧，就我系有几大嘅要求同埋意见嘅。第一，嗰个资料唔齐啦。第二，即係關於嗰、那個造價同埋選址同埋配套方面呢幾個問題咧，即係嗰個喺呢方面咧，似乎咧就提供啲資料又係唔足夠嘅。咁當然咧，而家嚟講咧，就經過差唔多2个月咧，應該有就係喺呢方面咧，政府提供咗多咗呢方面嘅即係資料。大原則方面，我向來咧都會支持咧，就政府去幫一啲。佢冇能力，但係住緊喺非常惡劣環境嘅一啲家庭咧，等佢改善呢方面嘅居住環境嘅。咁呢個大方向，我諗大部分人都支持嘅。咁喺執行上咧，當然而家咧就關於造價同埋佢都回應咗嗰個資料方面咧有啲唔足夠嘅，咁所以佢攞錢嗰方面咧申請撥款咧就分批。剩翻最主要有兩個問題，我諗大家最關注。第一个呢就是关于那个即、就是之前我哋讲的配套啦，咁而家最关注就是啟德啦，因为佢占1/3，30000个单位，佢係超过10000。咁对周边方面呢，即係啲居民就好担心呢方面，就係会唔会令到佢哋嘅生活环境呢有好大改变啦。咁呢个我觉得係即係大家都好关注的。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大家都關注個造價係涉及咁多錢咧，就係用嗰個時間，即係因為呢個係短期噶嘛，佢講緊係5年嚇，即係5年左右。 咁呢方面呢，即係大家覺得哎使咁多錢值唔值得呢咁樣，或者有冇呢方面去減呢？嗱，呢度我自己睇法，第一即係如果我哋去幫嗰啲暫時佢冇能力去改善居住環境，但係個環境對佢嗰個家庭嘅生活或者未來一啲成長啊，佢哋家園成嗰啲嘅成長嘅影響係幾大。咁呢方面我自己認同咧，就話佢早一日改善咧，佢帶嚟嗰個社會嘅效益啊。嗱，呢方面咧，每個人有唔同嘅評估嘅，嗰個效益就唔係而家嗰個造價嗰度可以同埋嗰個可以去對比嘅。嗱，呢個咧就每一個我哋立法會同事咧，我覺得咧啲議員咧有唔同嘅睇法。呢個第一點啦。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有能力嘅，我覺得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呢方面都可以五年嚟計咧，即係大概咧就五六十億一年，我覺得係應該即係支持嘅。 Okay。 咁第二樣嘢就係話點樣解決或者疏導咧現有即係尤其是啟德咧嘅居民對呢個建議方面嘅擔憂咧咁樣。咁呢個要解說啦。咁我覺得佢哋嗰陣時我講話啲人擔心短期會唔會變咗長期，咁呢方面佢回應咗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對交通配套方面影響咧，我覺得呢方面咧即係可以需要政府再講多啲啦。咁呢個直接影響周邊嘅居民 嘅。O、okay。 K， 所以你嘅投票意向會係點啊？ 我頭先講咗啦，我就係會支持嘅。當然仲有少少嘅細節咧，我會喺公務小組會提出嚟，希望佢哋嘅考慮。 睇翻之前咧，你其實上年十二月嗰陣咧，都好強調話嗰個工程造價即係未有提供一個建築工程嘅詳細造價啦。你而家係咪完全理解曬嗰啲數點嚟？即係53萬啊、65萬啊嗰啲係點樣嚟嘅？係咪明白嘅咧？呢個都 其實我本身就明白嘅，因為對呢方面我較為容易理解。咁其他議員有啲，尤其是唔係涉及，即係因為我自己喺發展嗰度做咗好耐啦。咁對起樓啊各方面了解多啲，其他同事可能需要政府多啲解釋下。 因為其中一個爭議點就可能你提到其他同事都包括就係、是、我見到立法會議員江玉寬都有提到啦，即係成個項目30000個單位啦，咁啊除翻應該係成80多萬嘅，即係點解會得出呢個53萬或者高層單位簡約公屋65萬咧？即係似乎有一啲落差。其後其實局長都解釋咗少少嘅，就係、是、譬如話喺嗰啲渠水設施嘅成本啊，起嗰啲巴士站、小巴站啊，嗰啲係未計喺53萬同65萬嘅，咁即係可能咁嘅意思就加埋等於80多萬啦。咁但係以往譬如同公屋比嚟講，公屋講緊話即係傳統公屋平均造價70多萬。其实应该都是包埋晒呢一啲嘅渠水嘅设施嘅。咁如果计埋嘅话，应该系80多萬同70多萬比啦。咁点解又会得出咗之前话即系呢个简约公屋系平过一啲嘅传统公屋嘅咧？咁即系明唔明嗰个嘅逻辑同埋个数字，或者个文件上面有冇写得清楚？头先你话明，其实都可唔可以都同公众都解释下呢一方面咧？其实如果咁讲， 当然咧，即系呢方面咧就文件又冇好详细讲嘅，同埋咧即系。70多萬嗰度點樣得嚟咧？係唔係即係個比較上係咪用即係高層啊？同埋即係高層比咧？呢方面咧就如果佢比較大家睇咧，佢就從過渡性房屋嗰方面咧資料即係更加多啲嘅。咁永久嗰啲即係出租嗰度方面咧就係、是。資料較為少嘅，咁所以呢方面係有細節嘅。正如喺事務委員會嗰陣時候，我哋提出嘅點解會90萬咧？咁樣嗰陣時候就未有個資料嘅。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政府今日嚟講咧，都有人會問，佢都會提供呢個方面嘅資料。咁對我嚟講咧，其實係因為嗰、那個比較嚟講咧，有冇考慮到譬如話？即係好似而家同過渡性房屋，佢考慮到咧，就話嗰個配套方面咧係有冇分別啊？因為佢係用橙同埋橙去比啊，即係意思就係、是、咁呢度嚟講咧，所以佢有啲配套咧係多咗嘅，佢就去比較嘅時候咧，你就公平少少嘅將嗰個多咗嘅部分嗰個造價咧攞翻出嚟要比，咁所以同永久性房屋喺呢方面都要去考慮嘅。咁、 okay。 另外仲有個平均面積啊，嗰個面積都要考慮，所以佢有個單價嘅。咁呢、這個永久嗰個房屋嗰個單價就未有嘅。 咁呢度係咪又可以作一個比較呢？咁 因為總之就咁睇文件，其實就即係就譬如佢講咗啲分項嘅，譬如工地工程啊、地基工程啊、建築工程啊、屋宇裝備工程啊、渠務工程等等咁，但係就即係似乎都未係好理解到嗰五啊三同埋六十五萬究竟係同呢啲分項嘅關係啦咁。另外頭先同謝偉全你傾到啦，你都理解即係政府個講法嘅，譬如政府喺文件度都提到啦，簡略公屋有住不可量化嘅巨大社會效益啦，社會亦都需要將每日生活喺惡劣環境人士嘅艱苦計算在內嘅咁。你同唔同意佢呢一番说法啦，同埋如果佢真系我当计埋渠水，计埋嗰啲巴士站、小巴站，加埋八十几万一个单位，系用五年嘅，当中当然可能有部分啦，又可以重用啦。呢个价钱系咪都系可以接受呢？如果头先提到话嗰个巨大社会效益，用呢个价钱系咪都觉得系抵嘅咧？你心目中 嗱，我觉得咧，即系衡量个社会效益咧，对影响嘅家庭嘅帶嚟嘅得益，同埋佢將來對社會方面咧嘅貢獻咧，就每個人嘅評估都唔同嘅，因為呢啲係冇實質好即係啲數字走咗出嚟嘅。咁我個人嚟講咧，就頭先我講咗啦，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咧，即係有能力去支付咧，我應該幫嘅。正如咧，即係公援都一樣啫，綜援都一樣啫，因為有一班人咧，其實係需要大家嘅幫手嘅。咁啊，呢方面咧就係、是，所以我基本上會支持嘅。 嚇、okay. 咁至於你話喂值唔值得嗰八十幾萬一個單位去做咧？咁就係正正就大家去考慮呢樣嘢。所以有人問我喂，你有冇啲議員有個共識㗎、啊？咁我覺得咧就好難，因為每個人咧對呢方面咧佢個評估咧。可能有唔同嘅，咁呢啲，但係要有一樣嘢咧，我都希望咧政府喺呢方面咧，因為大家關注個造價，點樣有冇辦法再減一下咧？譬如即係佢唔好整咁多款嘅單位嚇，同埋你講嘅三萬個，甚至連一啲永久嘅呢個公屋咧，都係用呢啲組裝合成嘅。喺呢方面可唔可以發揮即係用量方面咧？令個平均造價可以低一啲咧，咁呢方面都我覺得可以係認真咁去考慮一下。咁當然數字嚟講咧，就亦都有即係叫做即係因為佢嗰個唔係現當日即係當日付款價格，即係話唔係而家嘅價，即係考慮埋即係幾年後一路俾錢嘅，咁你都會增加咗嗰個數字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應急費用咧，係都涉及咧係。呢、這個係十幾億嘅，咁呢啲都係考慮嘅因素啦。 OK， 好啊，同阿謝偉全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謝偉全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啦，佢都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請多位嘉賓咧就住今日公務小組會傾呢個簡約公屋。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學峰，早晨。 早晨，早晨。 陳學峰，民建聯嘅投票意向會係點啊？ 都是支持的，这个很清晰的，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简约公屋是希望帮助一些住在不适切劏房的居民呢尽快去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让他们住得有尊严的。所以我们是支持这个项目的。当然我们也都理解市民对这个拨款、啊、有一些的看法，所以我们一阵间开会我们都会问一些数据的问题咯。 坊间的疑虑你们归纳到究竟有哪些，你说都理解啦，还有究竟现在政府的回复是不是都回应了这些疑虑呢？ 我想大部分都是觉得哇，是不是需要用这么多钱好像不惜工本去做一个这样的项目。所以我希望都政府能够解释一下，即除了情感上在社会的成本效益，你包括说其实这批居民入了去之后，其实他悭了的租金对他的生活的改善的情况，其实政府有没有评估过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他住在劏房和住简约公屋的租金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其实居民能够留在自己口袋的钱是多了的。这个社会的效益政府有没有清楚去计算过呢？对社会总体来讲有什么帮助呢？我覺得呢啲佢都冇乜點特別嘅解説，我覺得都希望佢講啦。當然，另外一個就係每一個單位嘅建築成本裏面，其實佢包唔包拆呢？有好多人就話：喂，拆係咪又要再攞錢啊？咁其實我掌握就應該唔係，但係咧政府就好似冇好清楚解説。咁所以我都希望咧透過公務咧再問清楚啲。 所以整體而家一個項目嚟講話即係建築。設計啦，項目設計同埋建築工程費用咧，大約260億左右啦。咁另外除翻開每個單位大概就係八十幾萬啦。你覺得呢一個數係可以接受嘅？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政府係好多內容冇特別解説。譬如頭先講，你正常公屋係唔需要拆嘅，唔需要計嗰個拆嘅成本嘅。其實我嘅理解咧，佢今次係包埋拆嘅成本。點解政府唔解説咧？ 係 咪？咁其實你計埋拆嘅話，其實總體嘅建築成本可能就扣咗之後，就可能又再平啲嘅喎。 嗯， 即係呢啲問題，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做得唔夠嘅係。 除咗話拆嘅即係呢一個位置之外咧，有冇其他數字或者資料，你覺得係政府要需要交代啲咧？ 仲有一個咧，其實就另外咧，佢有一個叫做嗰個運作費用啊，營運費，營運費其實佢咧係俾一啲叫做即係 NGO 之類咧，去協助呢批住喺簡約公屋嘅一啲居民嘅。點解有咁嘅費用，其他公屋冇咧？相對因為其他部門出咗啦嘛。你譬如話社會福利處佢咪出咗個本身平時嘅 NGO 咯。咁但係今次其實佢攞埋呢筆款去幫佢哋去解決一啲可能就業啊，甚至乎一啲居住環境改變遷嘅一啲適應嘅服務啊等等。咁點解你政府又唔清楚講呢？所以今次我覺得總體撥款嗰度呢，其實佢可以講得透啲嘅，讓市民大眾更加了解成件事發生緊啲乜嘢囉。 但民建聯嚟講，覺得呢一個數用即係兩年建築期啦，五年嘅使用期啦，呢一個年期嚟講係因為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太短啊，即係咁快就會拆喎，未必合乎成本效益喎。呢個係咪你哋嘅重點考慮呢？都係。 我諗大家如果掌握香港未來房屋供應咧，其實都知道未來後五年嗰個公營房屋咧係比較充足嘅。其實而家呢個咧的而且確係要解決頭五年嗰個房屋嗰、那個即係比較緊張嘅狀況，又要公營房屋。咁所以咧呢個係當務之急。咁當然你起得急就自然就貴咗啲啦，係咪？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家掌握嘅情況。咁另外一個咧，我哋都覺得咧，政府要再解説嘅。你 MIC 你而家一路嘅講解就 MIC 之後可以重用，咁重用之後你諗住擺喺邊度點用法？嗱，呢個就好大嘅差異啦。因為你 MIC 重用之後咧，其實佢有一個重置價值噶嘛。你政府又冇扣翻嗰條數落去，咁你咪令到而家做落去個成本咪大咗咯。即係我諗可能政府唔係好識做生意，就唔係好識將嗰啲成本咧去計得清清楚楚。咁呢方面我諗我哋都會透過今日去問得仔細啲咯。 Okay. 政府之前都有講過，簡約公屋係盡快填補短期公營房屋供應不足嘅唯一方法啦。咁你同唔同意係唯一嘅方法嘅？ 咁當然有好多嘅，亦都有好多朋友就話：，你俾錢佢出去租嘅咪得咯。但我覺得呢個咧唔係好得嘅。點解咁講咧？當你俾錢嗰啲租户，即係劏房户去再租一啲單位嘅時候，其實我哋大家都過去都睇到嘅，啲業主就會食翻曬所有嘅津貼落去，其實幫唔到嗰啲居民嘅。你唯一幫到佢嘅，你就點樣令到佢嘅租金即時下降，令到個錢喺翻佢自己嘅荷包裡面。咁樣先能夠解決到，所以你問我係咪唯一，我唔敢話一定係唯一，但係呢個係眼前見到最好嘅方法咯。 今次其中一個選址就係啟德世運道嗰度啦，就比較多討論同埋爭議啦。咁有一啲意見就話啊，點解唔做好個諮詢咧，或者成個諮詢程序都引起一啲嘅居民嘅不滿，就係簡單嚟講，佢哋就覺得唔夠諮詢啦。咁有冇理解到或者即係直接同居民去了解啦，即係佢哋嘅睇法啦，同埋同唔同意居民講係應該要先做諮詢，而先有一個決定喺嗰個位做簡約公屋咧？ 我諗大家都掌握嘅呢件事的而且確喺過去嘅正常程序嚟講咧，係欠缺咗一個比較公開嘅一個諮詢嘅流程嘅。但係大家亦都要明白，簡約公屋我頭先講咗啦，係為咗解決短時間內嘅房屋供應嘅問題。即係如果按翻我哋過往嘅諮詢程序，可能有諮詢一年半載嘅話，去到最尾嗰件事亦都係解決唔到嘅。即係有陣時，我諗個社會就要取態。大家如果繼續喺度蹉跎歲月，唔去將一啲問題切實解決嘅，大家都唔肯去就住一啲唔同嘅社會問題去做一啲妥協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嘅社會冇進步嘅，我哋嘅居民仍然生活喺一個比較差嘅環境。我掌握嘅情況，即係希望大家都能夠理解佢今次做得咁急嘅主要原因，就因為快要快。你唔快嘅話，其實解決唔到而家住喺劏房居民嘅一個困難噶嘛。 睇翻成個過程咧，有冇一啲解説工作上面係做得不足，或者可以改善，而令到啲居民可以做得即可能理解多啲嘅咧？喺個解説上面點睇你？ 我頭先講咗啦，其實政府喺好多嘅數字啊，一啲流程上面咧，佢可以再公開啲、透明啲去 解說的，你包括剛才我講為什麼你的成本是這樣，你將來用了之後會不會攤分攤薄了個 MIC 那個的一個建築的費用呢、譬如說、為什麼你不覺得給錢是一個最好的方法等等、這方面各方面我都覺得是、政府可以做好啲嘅。 Okay. 最後時間唔好多，都想講下今日個會啊，會唔會都要求記名投票？因為大家公眾都非常之關注個項目啦，會唔會要求呢一樣嘢？ 我自己就唔會特別要求噶啦，因為我自己係好支持好清晰嘅，係啊。咁我諗睇下，即係通常記名投票都係一啲即係或者唔支持啊，或者係棄權嘅同事嘅啫。 咁估計今日會唔會即係完成到成個討論同埋表決咧？又？ 我未有呢個評估，因為事實上，我諗大多數議員都多嘢問嘅，咁所以都要睇現場情況，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樂峰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今日咧都會討論到喺公務小組啦，討論到有關於簡約公屋，就涉及到呢個首期嘅撥款149億啦。咁呢個都涉及到四幅首批嘅用地，其中亦都包括咧係啟德世運道嘅用地嘅。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阿联酋嘅访问行程，佢喺当地时间寻日中午出席阿布扎比与香港商贸论坛，并且致辞，提到经历过去三年新冠疫情冲击，香港正在清晰嘅复常之路前进。意味前景充滿無限商機和發展機會。他又重申香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中心，重新活躍於經貿往來。李家超說，阿聯酋與香港大約三年前簽訂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之後，雙方關係提升至新的水平。去年阿聯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當中，有大約 9.5% 來自香港，是香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享有一国两制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国家与中东地区巨大商机的重要平台。美国海军发布多张照片，显示多个乘坐海军快艇的军人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域打捞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残骸，见到军人在海中撈起氣球的白色外層和部分支架等結構。美國北方司令部司令空軍上將范克克表示，軍方採取預防措施以應對氣球上若果裝有爆炸物的情況，又說氣球殘骸分散在大約15米深的水域，散落面積大約有15個美式足球場那麼大。美國國防部說，暫時未知道打撈行動要持續多久。国防部发言人又说，在美方战机击落中国气球当日，中方拒绝美方提出进行安全通话的请求。美国早前说不会将气球残骸归还中方，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说气球不是美国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美国和盟友正试图尽最大可能延长俄乌冲突，并且因此着手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重型武器，公开鼓动乌克兰侵犯俄罗斯领土。他指出，西方国家的相关行径正在将北约国家拖入冲突，并且可能导致未来局势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升级。绍伊古在武装力量领导层电话会议上又强调，俄军将会继续在运输路线和阵地上消滅西方向烏克蘭提供的所有武器和裝備。另外，邵伊古透露，俄羅斯科研生產機構正在研究開發軍用全天候地球遙感衛星系統，以更新軍用衛星軌道裝備，建成之後將會有助於提升部隊的行動效能。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小规模改组内阁，并且将部分政府部门分拆重组，以更好履行刺激经济的承诺。改组之后，前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夏博斯领导新成立的能源安全及碳中和部门，国际贸易大臣帕丹娜

李家超转抵阿联酋访问，早前与沙特阿美总裁会面。 土耳其和叙利亚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超过72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关于简约公屋，今日就会喺立法会嘅公务小组委员会嗰度咧，系第一个嘅议程啊，会系倾到噶啦咁。啊，寻日咧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咧，都系见记者嘅时候咧，提到就话咧，政府不时被批评香港系一个先进同埋国际化嘅城市，但仍然有人咧居住环境唔理想，所以政府咧系走出重要嘅一步去解决，但系需要得到社会嘅支持同埋谅解，肯定会带嚟少许不便，但系政府会将呢啲唔方便嘅地方咧减到最少啊！呢、這个就系主动提到简约公屋嘅时候提到呢一方面啦。咁另外，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寻日都喺报章咧撰文啦，提到社会各界需要齐心支持一项咧系改变数万家庭命运嘅社会工程，并且相信简约公屋系属于社区互利共赢嘅方案。咁亦都提到话，若果简约公屋较远嘅用地咧被批评咧系难以吸引有需要嘅市民入住啦，位置理想亦都被批评为不合理选址啦。咁任何解决方法都会变成行唔通嘅。呢、這个就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喺文章嗰度提到有关于简约公屋嘅时候嘅一啲点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冯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萧主持， 你好。 我就觉得咧，无论系60万、50万都系贵咯，用5年。咁可唔可以其实系用7年咧？因为你啲政府啲嘢话几多年申请公屋根本都做唔到嘅。咁五年都未必做得到㗎喎，咁你不如淨話俾你聽係住7年㗎，或者將佢即係拉長啲，咁等個成本效益低啲。咁另外至於你話係如果話即係幫嗰啲住緊劏房嗰啲即係俾啲資助佢哋，做啲嗰啲業主，咁點解你唔可以係同佢哋俾水電煤俾 WiFi 錢呢？咁呢啲記憶唔到個業主，亦都係實報實銷嘅。政府同佢哋俾，咁唔得咩？咁點會同個業主有咩關係？嗰個業主有咩關係啫？佢有咩得益啫？依實報實銷，無論佢啲錢係會俾嗰啲供電供水嘅機構好，業主收都好咧。我諗佢斷估唔夠膽呃政府啩。如果俾佢查到嘅，個可能罰翻10倍咁樣，佢即係我諗佢咁樣夠膽做嘅人都好少咯。即係其實唔係冇辦法解決嘅。 住7年可能又令到 幾十萬一個單位去5年咧，你先眨下眼就5年嘅啦。你估得5年係好耐嘅時間啊？ 但住7年可能又会令到原本嗰块地都有个用途噶嘛，咁又会影响到佢未必用得翻噶咯，再耐咗噶咯又。 嗰块地嘅用途，如果系有用途嘅，不如而家用咗佢啦。你点解要等5年后先用啫？咁如果你觉得嗰块地有用途，点解要等5年后先用嘅？即系嗰块地又唔急切嘅。等得5年又唔止就等7年啦。 OK， 即系整体嚟讲都觉得可能用耐啲，又用到呢个造价嘅时候，可能会即系划算啲咁样。呢、这个就系冯女士嘅睇法。另外仲有许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小杨先生， 你好。 嗱，今次政府提出呢样嘢咧，我谂有一个好嘅动机嘅，初心好嘅。但系做局长讲嘢就似乎佢唔似系佢而家做个身份，应该佢转去社福嚟处啱啲，系咪啊？因为点解咧？就冰山一角。即係出現嘅事情咧，即係冰封三尺非日之寒。如果有咁多人佢本身係有咁嘅需要咧，有成30000個故事要講嘅。即係我恐怕兩件事出現。第一件事咧係你5年之後咧，你係幫咗呢班人，即係俾佢5年嘅生活。但係持續性裏邊點咧？如果能夠呢班人係唔能夠改變啦，有同樣嘅需要啦，咁你點樣持續去幫佢啲乜嘢咧？咁第二，如果另外再有30000人嘅農屋。嘅住客亦都有咁嘅需要，系咪繼續去？我哋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咧？我覺得呢個咁嘅方向咧係有啲問題嘅。如果今日立法會裏邊嘅議員咧唔係從呢樣嘢去問嘅時間，我就更加覺得立法會當中你舉手贊成咧，你贊成喺邊度咧？咁呢個好幾方面嘅情況，請大家考慮。 不過成日都強調就係話呢個簡約公屋係一個短期應付短期房屋缺口嘅需要、 你短期之後係點咧？你一定有個持续性嘅面对呢个问题噶嘛？如果5年之后呢班嘅朋友佢仍然系咁上下嘅环境，佢走翻住去农屋啦，系嘛？咁情况里边，你点去帮佢咧？呢样嘢系只系好短暂嘅讲法，而用咗咁多公帑咧，我唔系唔赞成，但我系请佢解释翻 怎樣能夠有一個持續性的一個方向去 OK 好啊，好，唔該曬許先生。咁啊，許先生都係講到關於簡約公屋啦，就擔心到即係五年之後，即係同一批嘅居民係究竟係點咧？咁不過政府都好強調，之前都提到話，即係五年之後嗰個嘅長遠嘅房屋供應係足夠嘅，主要就係而家短期嘅房屋缺口，房屋嗰個供應嗰個缺口嘅問題。咁鄭生嘅早晨， 喂，係早晨， 係你好，請教。 想回應翻嗰個解決嗰啲居住環境唔好個問題，其實咧就舉個例啊。花园大厦嗰啲咧，其实佢话要拆啦。我觉得花园大厦个状态仲系几好嘅，系好过好多劏房好多。个尺寸啊，仲好过个大细，仲好过依家新起嗰啲吓，系叫做冇电梯嘅啫。其实既然咁急，你倒不如啊即刻将嗰啲农屋嗰啲人咧，就全部安置晒去就晒清拆嘅公屋，即刻。即刻有得用㗎喇，就將嗰筆二百幾億呢就起嗰啲靚啲嘅公屋，其實講得切㗎。 嗯。 同埋政府嗰條數呢，房屋嗰條數佢淨係話起咗幾多，佢冇計埋拆咗幾多㗎。 嗯嗯。 變咗造成一個好稀缺好緊張嘅情況。咁我係絕對反對去起用咁多錢起一啲咁短期完全冇嗰、那個长远应用的一些咁嘅计划噶， 但系又有冇咁多？头先好似你讲话，即系就拆嘅公屋啦，系咪去到成三万个可以满足到呢五年短期需要咧？ 其实呢几年都拆咗好多噶啦，我当然冇咁嘅数啦，房住就有啦。但系呢啲数目都唔少啊，拿起都可能都六七千噶，其实就、已经系将最恶劣嗰啲安置咗先。好，另外出嚟住劏房嗰啲咧。其实好多是屋不是话冇得住，当话住新界公屋是比较小啲，经济环境好咧，佢就出嚟住劏房。我识得好多同事都是噶。 OK， 一个唔想同阿妈一起住，哦，当话环境唔好，工资低咗，佢又翻去佢话屯门公屋个同阿妈住埋。 嗯， 唔系话真系冇得住。哦，咁如果你又话要去翻屯门嗰度住咧，佢又唔肯噶。 嗯。 啊！佢寧願繼續住劏房，咁樣咯。 個地點都 諗係啦， 好關注呢、這個。阿鄭生都提到啊，有啲關於都係講到簡約公屋。頭先都提到係咪一啲就拆嘅一啲嘅公屋都可以做短期俾一啲嘅劏房户啊，或者農屋嘅人士係上咗去短期住先咧？呢、這個就係鄭生其中提到嘅一啲嘅諗法嚟嘅。休息一陣。 在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目标之下，吸纳和培养科研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旗下的科研实验室有不少研究项目，正是和不同国际院校和科研团队合作，目标就是建立同济互助的科研文化，拓展跨学科应用的优势。 创科新里程二，我会带大家走访本港多间科研中心，发掘创新科研。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千禧年代，除了简约公屋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都想跟大家讲下，就是今日起就是一些跨境学生，中学的跨境学生就可以回来香港是上堂之余都是不需要有配额，不需要做核酸等等。小学、幼稚园和特殊学校就会去到今个月22号才有这个的做法，可以是就是不需要做预约等等，是回到来学校上堂的。之前政府都说会为一些跨境学生提供一些过关便利。昨日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就提到说，当局会在口岸是设一些特别的柜台帮助学童过关，校班安排都已经是做好准备了。就着这个情况，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元朗商会中学校长邱志良。早晨。 早晨，施乐文。早晨， 你好，你好， 各位听众。 你好，邱校长。今日你哋学校来讲有几多的学生会是即跨境的中学生是回来学校上堂的呢？ 我们初中那里有基本上是有37个是回来的。咁另外就高中我就有18個，咁基本上全部要翻嚟學生都翻咗。咁其實今日最後會翻嚟係得兩個啫。咁之前有啲係2月1號啦，有啲2月6號都翻咗嚟㗎啦。 嗯，即係其實之前嗰個階段已經大部分嘅中學生，就算係跨境都好，都已經用預約嘅方式係翻學㗎啦。 系，冇错冇错。 嗯嗯嗯，咁啊，而家有冇话即系啲嘢都仲要准备？譬如之前有啲讲法，譬如系咪啲校服啊、学校用品啊嗰啲，系咪其实所有学生都系解决晒呢啲问题噶啦？都 校服嗰啲有啲学生仲未有嘅，咁但系我哋要宽松处理啦。亦都有啲学生因为交通嘅问题啦，尤其是喺上个星期佢哋翻嚟嘅时候咧，可能啲交通未必系跟得上。咁佢哋有遲到嘅，咁學校都寬鬆去處理咗嘅，咁啲學生都安心可以上到堂咁。 嗯，最主要個交通問題係啲咩咧？譬如以你哋學校嚟講，通常啲學生係會經邊個關口咧？因為最新又開咗好幾個噶嘛，羅湖啦、蓮塘香園圍口岸啦，同埋皇崗口岸啦，對你哋學生影響大唔大咧？呢個又？ 影響唔大，佢最主要都係深圳灣同埋福田口岸啦。咁佢哋最主要咧就咁樣等車，咁可能。二月一号之后咧，啲车又唔系话真系好密啦，咁所以有啲学生佢预嘅时间系预错咗，咁经过几日适应之后已经好咗啲噶啦，咁迟到嘅情况亦都改善咗嘅。 嗯嗯，整体嚟讲过关等等，有冇听到啲学生反应啊？顺唔顺利咧？ 佢哋话顺利嘅，尤其是喺其实上个星期嘅时候咧，佢哋话过关嘅时候唔系好多人，即系等车要耐啲咁解啫。 但今日咧擔唔擔心有個情況又唔同咗，即係一來已經其實禮拜一開始已經係全部口岸都係唔需要預約啊，佢可以通翻關啦。呢、這、一個情況會唔會都擔心喺佢哋翻學嘅時候都人流多而影響到翻學成個過程咧？ 本來我都會有啲擔心嘅，但係事實上我見到學生嘅情況都係理想，可能佢哋真係早啦嚇，變咗有啲係六點幾，即係七點前已經係過關，咁所以翻嚟都係順利嘅咁。 嗯，有冇啲學生話即係可能以前係做過跨境生啦，或者根本係冇試過嘅呢段時間咁，喺嗰個通關或者未熟習成個即係過關安排等等，有冇聽到呢啲情況咧？ 都冇嘅，咁好多時咧就有啲家長會陪埋佢一齊過關啦，尤其是早期一啲初中嘅學生，咁個情況都理想嘅。 嗯，有冇啲學生話即係除咗話過關之外，一啲交通班次嘅問題都有反映過嚟啊？ 早期有嘅就係我頭先都講啦，係比較疏落啦。咁我相信而家二月六號之後咧，全面通關咧，就個情況已經係改善咗噶啦。 嗯，我頭先都提到話處理行政長官都提到話個口岸有特別嘅櫃台去幫啲學童過關喎。這個你理解都係點樣嘅？ 因為佢哋喺特別櫃台嘅時候咧，佢哋會快啲啦。尤其是我哋有啲學生可以即係登記咗先啦，咁知道呢啲係啲跨境生，咁佢哋會快啲嘅。咁學生都覺得係比較順利嘅。 嗯， 對佢嚟講喺個心理上啦，而實際上都有幫助啦。 嗯，你有冇話呢段時間都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可能交通嘅話過關種種嘅安排都仲係啱啱開始啦，有啲過渡期俾啲學生咧，即係無論遲到或者其他嘅安排都好啦。首先有冇呢個過渡期先？又或者 有。 嚟緊會點樣？即係咪都會有多啲支援啊？等等嘅咧。 其實我哋喺今個星期一咧，已經係有一個迎新會俾咗啲跨境生啦。 嗯、 因為大部分已經翻咗嚟，得兩個未翻啫。咁我哋都有家長都參與咗嘅。咁、我都同佢講翻學校嘅狀況啦。咁同埋亦都講翻我哋有一啲嘅適應期俾佢哋啦。咁每個學生，亦係初中嘅學生啦，因為佢哋好多都未。即係幾年都冇翻過嚟啦，喺中學亦都好新，咁我哋亦都配對咗一個朋輩嘅輔導員啦，咁我同埋佢哋一齊啊，咁有需要就同佢一齊食飯啦，同埋佢哋有適應上嘅問題都可以同佢講翻。咁、另外我哋嘅班主任咧嘅老師亦都會特別關注啲同學喺上課嘅時候嘅適應問題，因為以往嚟講佢都係網課啦，實體嘅課已經三年未試過啦咁。 嗯嗯，我想問喺中學其實係咪完全冇跨境嘅校巴係需要嘅？ 我哋嚟講。因為第一個數目不算即太多了，大約5% 多啲啦咁，咁亦都佢哋大個啲咧，佢搭車嗰啲都比較方便 嘅。嗯，過往有冇試過即係跨境嘅你哋學校嘅學生啦？咁喺呢段疫情嘅期間係轉咗去內地嗰度係翻學嘅，連個學籍都冇埋嘅，有冇咁樣噶？即係嚟緊翻嚟又要做翻一啲手續啊步驟，有冇類似呢啲情況咧？ 有嘅有嘅，咁有啲學生其實甚至我哋啱啱有一個學生就。其實佢已經有即係三年冇翻過嚟啦，咁亦都應該照正常，佢應該去到中四噶啦。咁但係佢喺內地上課嘅時候都覺得唔係好理想，咁啱啱就申請上翻嚟再讀翻書，咁但係佢驚嘅程度跟唔上咧，佢會讀翻中二嘅。 中二啊，再落翻兩級 啊！ 係啊，落翻兩級，但係佢哋覺得都喺香港讀書比較理想啲。咁我啱做咗個平衡，咁都發覺可以嘅。咁我哋應該下個星期一佢翻嚟啦。 嗯，不過呢個就個別一個學生係咁啫。 個別咧嚇，咁亦都有其他啲學生就可能甚至喺內地讀書之後都唔翻嚟都有嘅。 幾多咧？呢個有？ 呢個數目唔多嘅，咁大約我諗都係十個以內。 嗯 ，OK，OK， 好啊，好啊，同阿校長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元朗商會中學校長邱志良啊，講到，因為今日起咧，就係一啲跨境中學生啦，可以係唔使之前咁樣預約啊，做核酸啊，都可以係翻學嘅情況啦。小學啊、幼稚園啊、特殊學校等等咧，就去到遲啲，去到今個月22號咧，有呢一個嘅安排。你自己點睇？會唔會都係一啲嘅跨境學生或者跨境學生嘅家長咧？點睇成個安排啊、過關流程啊、交通配套啊等等咧？1872311，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深港。讲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青雄，早晨。 早晨，早晨， 先生。系你好啊？点睇而家话最新嗰个嘅安排，对于一啲嘅跨境学童嚟讲？ 其实我琴日咧就自己去行过一转嘅。咁我觉得嗰啲家整个过程都系流畅嘅。 嗯。 不过而家就多咗一个要电子嘅健康申报表啦。 好。 咁可能就對低年班嘅學生咧就比較麻煩啲，因為佢要日日都喺手機度啦，就係填寫呢個報表啦，健康申報表啦。咁出嚟要填，入又要填。咁出填咧，出填咗之後咧，仲要過埋香港關，你先可以填翻入邊。佢同你以前嘅紙質唔同，以前啲家長咧會提前幫學生填好咗啦，咁過關就交上去就得啦。咁而家就唔得咯。即系变得所有嘅学生，包括幼稚园嘅学生咧，佢出境入境咧都需要填。咁我哋琴日咧就同深圳关嘅海关咧就见过面嘅。咁我同佢讲话，低年班嘅学生咧可唔可以俾纸质嘅嗰个报告啦？因为如果你小朋友自己填就可能啦。咁家长即系变得。一日要兩次咯，即係朝頭早要幫佢填一次。佢放學嘅時候咧，家長就算喺深圳都要幫佢預先喺個填咗之後填到佢個手機度咯。咁同埋小朋友太細咧，帶手機都唔係咁好。咁海關咧就話會同上邊反映，但係呢個係上邊總關要求嘅，就要電子嘅。咁睇下呢個會唔會有所改善啦？因為如果唔係，所有的學生包括幼稚園生都需要帶手機，因為你就要夜晚父母將他已經或者是一早父母將他的健康申報表傳了給保姆，由保姆打印出來，跟住再攞去幫佢過關，咁就會好麻煩咯。 呢個就應該就唔關今日中學生跨境嗰啲事啦，因為嗰啲應該用手機未必太大問題。你講緊就係可能細啲嘅小學或者幼稚園生喺教後今月教後時間，咁但係嗰啲唔係會唔會都有啲係家長陪嘅，多唔多嘅？如果佢哋過關翻學嗰陣， 過關個翻學其實家長陪同都方便嘅，而家有啲，但係對於有啲叫做咩雙職工嘅家庭啦，即係父母都要翻工，你可能就比較麻煩啲咯。同埋有啲家長到而家目前為止都未攞到嗰個證件過嚟嘅， 未攞到個證件嘅意思係邊個證件？ 即係話佢哋本身有個探親證，佢每一日都陪小朋友翻嚟啊嘛，但係有啲人都未攞到咯。 嗯， 咁可能就有啲困 难。OK， 听你头先咁讲啦，即系最主要就系其中一个就系个黑马嗰个嘅问题，即系填嗰个健康申报嗰、那个，咁你就话都系倾紧啦。咁另外就系想问一下啦，因为而家有一啲即系啱啱开放翻嘅一啲嘅口岸嘅，譬如流湖口岸啦、连同香园围口岸啦、皇岗口岸啦等等。你估计一啲跨境学童，无论系中学生又好，或者细啲嘅又好，通常会用边个口岸去翻学多啲咧？又或者当中有冇见到一啲唔同嘅情况咧？ 嗱，多数都会揀翻罗湖啦，同埋嗰个落马洲，因为佢有地铁啦，比较近啲，比较方便啲啦。皇岗同埋敏感到呢啲咧，佢过关嘅时候比较麻烦啲，过完关要上车，上完车落车，再过关再上车咧，跟住出到嚟新田嗰度再要换车咧，咁对细啲嘅学生就比较麻烦啲，对中学生咧，如果喺附近。即系元朗嗰个新田附近有啲学校就方便啲咯，但系对其他地方就唔系咁方便咯。 咁我相信应该最多人都系罗湖同埋落马洲支线。 O K， 仲有冇啲咩配套觉得可以系改善嘅咧？ 配套改善，其实我就希望嗰啲配套改善就系嗰啲香港嘅交通工具嘅接驳啦，例如香园围嗰度啦，始终而家班次都比较疏落啲啦，同埋宣传都唔系好够，好多人过关都唔知点行。咁 样咯。OK， 嗱，黄先，我另外都想问，头先咧都你提到一啲譬如保姆啊，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帮手帮啲，如果啲小朋友继续要用嗰、那个报嗰个健康申报嘅，即系嗰个所谓黑码嘅。但你而家知道其实跨境校巴系成个运作系咪完全系恢复翻嘅？当中系咪都有啲问题出现紧？ 其实而家嗰个跨境校巴咧，就最大一个问题咧，就系政府通知的时间不是很足够啦，咁好多车公司都请不够司机啦，咁所以冇办法第一时间提供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政府目前呢嗰、那个配额仲未出嚟，因为跨境校车呢佢有一种特别嘅配额嘅。两地琴日我过去嗰阵时都了解到呢，就算深圳嘅来运车嘅跨境学童配额都未出嘅。咁香港亦都未出嘅。咁所以呢校车是没办法运作的，因为你没办法拿到那张禁区纸去扣近那个关口嘛。咁如果是直巴公司，即是直通车那些公即是跨境巴士呢，他亦都不想拿自己的学生、okay. 即是那些旅客的配额去车学生。 明白，好，唔该晒，黄青雄同你倾到呢度。黄青雄咧就系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讲到一啲跨境生，咁啊中学生嘅跨境生咧，今日就系可以翻翻嚟噶啦。你自己点睇？1872311。 先睇商报报道，香港同内地2月6日全面通关，首日录得一共280,000人次出入境，寻日截至晚上8点，出入境总数超过230,000人次。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的时候说，预计周末出入境人数会有明显增加，特区政府会加强运输配套，令到通关程序更加畅顺。他强调政府一直都有与内地保持沟通，商量怎样进行优化甚至是取消黑码，希望越快越好。商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和內地這個星期一正式全面通關，有珠寶品牌預料第一季的生意額將會上升15%，更加有鐘錶珠寶商指生意已經反彈80%，要多花1-2个月再搶人才。藥妝業亦都相信下半年的生意可以恢復至到疫情前的7-8%。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和內地昨日通關第二日，水貨活動懷疑死灰復燃。新冠疫情之前屬於阻街黑點的港鐵上水站外面，昨日再出現最少5个疑似水貨檔。他說酒一箱包括2罐奶粉、紅酒等等的貨品可以賺130元。根據記者觀察，半個小時之內有最少10个人問價，決定帶貨酬勞之後，檔主就會開單並且是交貨物給水貨客開工出發前往內地。水貨客當中亦都有疑似跨境學童同埋家長，有食環署人員到場了解，拍照之後收隊。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冠疫情肆虐超過3年之後，香港社會開始步入復常。近期有呼聲要求獨立調查政府抗疫工作，不過特首李家超表明不同意獨立調查。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發聲明指出，香港需要全面檢討抗疫工作，以確保在傳染病爆發的時候兒童的權利和福祉。該會認為只有透過透明、獨立和全民參與以及全面的檢討，才能夠賦予這3年來的政府口號同心抗疫的真正意義。同時建議應該從社會大眾收集真實個案，以掌握民間的實際情況和脈搏。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由香港大學醫學院等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研究指出，在接種新冠疫苗後100日，針對 Omicron 感染的有效性將會迅速減弱。研究人員又預料，在去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間，有超過45%的香港人已經受到 Omicron 變種病毒株的感染。《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對外全面開關。香港高爾夫球會昨日宣布，隨著政府展開你好香港活動，在今年3月至11月期間，會在粉嶺球場舉辦3項世界級高爾夫球賽事，包括亞洲巡迴賽分站賽、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沙特阿美石油團體系列賽，以及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政府透過 M 品牌計劃以配對撥款和直接補助金支援本地體育總會舉辦大型國際體育活動。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中港自星期一起全面通關，當日一共是錄得28萬人次出入境，出入境的人士各佔一半，當中不乏即日來回以至到即日多次來回的人士，意味著水貨客的活動同步活躍起來。政論說，記者發現上水港鐵站一帶的水貨活動再度猖獗，如果港府不加正視，中港矛盾隨時再起。《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說，立法會財委會公務小組今日討論簡約公屋撥款。社評說，政府希望社會各界同舟共濟，排解民生憂難，絕非道德綁架。持份者如果仍然只考慮小眾利益而無視基層疾苦，未免自招道德缺失的質疑。各界應該放開胸懷，互助互諒，同政府攜手同心落實簡約公屋，讓香港早日告別劏房籠屋。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講到，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程式 ChatGPT 掀起試用熱潮，用戶輸入少量資料，系統就會自行生成文章，有可能繼社交媒體之後掀起另一場生活革命，但是同樣是一把雙刃劍，有可能被濫用作欺詐、盜竊和發放假資訊。特區政府既要加快推動，同時亦要開始思考監管問題。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中國的氣球飛越美國領空，美國總統拜登被指反應遲緩，對企圖刺探情報的中國太軟弱。眾議院共和黨籍議員正考慮提案譴責，民主黨內部亦都諸多不滿。總統拜登面對著群情洶湧，不能示弱，但是又不願意同中國硬碰硬觸發衝突。拜登如果受到他們的影響而硬起來，中美關係必然在不愉快之上再添不穩定因素。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荃灣路出九龍近進星工廠大廈，較早前曾經有交通意外，咁已經清理好噶啦，車龍有待消散，排翻喺屯門公路近住丁九交匯處。另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較早前都曾經有交通意外，亦都已經清理好，呢邊車龍排翻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圍。另外，受到強風影響，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最高車速限制已經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咁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喺新鴻基中心，快線去跑馬地北角方向龍尾喺稅務大樓；告士打道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喺皇后大道東。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另外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风力楼，另外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飞龙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是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马料水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青龙头慢车，龙尾大榄上斜。还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挤塞，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 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3年2月8日本港与内地全面通关，截至昨晚8时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 陈国基称与内地商讨优化或取消健康申报。 李家超转抵阿联酋访问，早前与沙特阿美总裁会面。 土耳其和叙利亚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超过72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嚟到9:13啦。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香港同内地恢复呢个全面通关咧，都有多个口岸咧系重开翻嘅。头先提到嘅，包括就系、过往都多人用嘅罗湖口岸啦，有24小时时运作的落马洲皇岗口岸，以及首次启用这个客运通关服务的香园围莲塘口岸。在过关的时候，出入境内地之前也都要是填这个内地的电子健康申报，或者叫做黑码，俗称叫做要填写一些个人资料，过去14日去过的国家或者地区，身体有没有症状等等，就可以拿到一个二维码过关的了。不过近日有一些报道都提到，长者可能在入境內地之前做呢個健康申報咧，出現一啲困難，包括係用嗰個手機啦，或者根本係唔知道要填呢一個嘅資料，要做呢個健康申報啦，咁啊造成一啲嘅阻塞啦，喺嗰個位都係未必好順暢啦。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之前就已經話係明白呢個情況噶啦，咁啊唔同政府部門咧已經成立咗關愛隊，係協助啲市民。政府亦都正同內地商討點樣簡化個申報。去到尋日啊，見到處理行政長官陳國基咧，亦都係话相关的要求咧，即系有关啲黑马咧，其实就系内地提出嘅，咁啊香港都要尊重啦。咁啊强调咧，当局会继续提出取消黑马嘅要求，但系暂时就未咁讲几时会做到，希望系越快越好。又话当局都明白咧，呢个安排对于长者嚟讲系唔系太方便，所以已经系派人员咧口岸咧系协助啲长者填报，每人平均咧系需要3至4分钟嘅有关于呢个填健康申报，会唔会你呢段时间都有通关？讲到呢个健康申报呢个嘅黑码嗰个过程系如何咧？咁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啊！电话旁边啊，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工联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总主任陈秀音，早晨。 早晨， 陈秀欣，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咪都有帮一啲嘅即系过关嘅人士咧填呢个健康申报表啊？当中通常系涉及啲咩问题多啲嘅咧？又 都系好似刚才所提啦，其实都系以长者查询比较多，主要咧我谂都系佢哋喺手机个应用啦，同埋有关，因为今次佢呢个黑码咧系喺微信入边嘅一个小程序嚟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好多香港人如果比较少翻内地咧，有阵时对于微信入边嘅一啲小程序嗰个应用咧都未必咁熟悉嘅，咁所以都系喺呢方面嘅查询会比较多。 你哋每日有冇话可能系帮几多个呢啲填唔到或者唔识填健康申报嘅求助人士啊？会系？ 因为我哋香港呢边啦，以及喺内地嘅几个中心，其实每日都会收到，我谂都即系2至30个啦。咁呢一个嘅查询，咁我哋嘅做法咧，就当然能够透过电话教识到佢去点样去填呢个就最理想啦。咁第二个做法咧，其实佢呢一个我哋头先讲啦，俗称呢个黑码咧，其实除咗我本人登记咧，都可以帮多5位嘅成员去登记嘅。咁所以如果佢有家属系懂得操作嘅话咧，其实佢喺入边咧就可以加，譬如头先讲嘅就一齐过关嘅长者又好啦，就可以帮佢产生到呢一个嘅即系嗰个 QR code 嘅。咁佢只要截图咧， 就俾翻佢當事人，咁佢過關數一數都可以嘅。 嗯嗯嗯嗯，有冇話其實你哋除咗話喺電話嗰度解決佢哋啲疑難啦，有冇話直情係派員親身去到關口附近去，即係幫嗰啲長者過關嘅時候，可以直情幫佢哋實體幫佢哋教埋佢哋點樣填咧？ 我哋都每日喺口岸咧，就可能都比较困难嘅。咁当然啦，2月6号首日咧，咁我哋亦都系真系有深圳中心嘅同事义工啦，就喺口岸去协助。咁但系首日过关，咁讲紧其实佢已经过咗关喺罗湖，比较多嘅查询反而咧都系接驳交通方面嘅查询啊，开翻啲电话卡喺边度开啊，以及即系银行嗰个即系主要就系处理翻更新佢哋嘅个人资料。等等，咁大家都知呢個狀況，其實我哋上一次喺1月8号開關都係遇到同一個即係查詢嘅內容比較多咁樣。咁但係咧，羅湖我諗如果比起1月8号嗰次咧，其實人流已經冇嗰次咁誇張，因為始終嗰次就真係我哋講完全咧取消咗嗰、那個即係、就是、檢疫嗰個安排。咁今次係取消講緊係核酸。咁但係當然對港人嚟講，原則上都係方便咗好多。咁唯一就係少部分人對於呢一個嘅黑馬呢一個嘅形成咧，就唔係好懂得操作。咁我哋都睇到就真係會係少使用嘅人。但原則上其實佢登記咗一次咧，之後再往返使用咧，只要撳一個自動修改，其實就唔係太複雜嘅。 Okay. 但係當然對我哋應用開嘅就唔複雜，可能對佢哋依然都係比較複雜嘅。 嗯，我见系咪话啲长者系即系除咗话唔知要填啦，唔识填啦，另一个问题就系可能去到关口先知道要填，然后就冇网络啊，系咪有类似咁嘅情况？呢个系点解决咧？点建议你解决咧？ 系啦，系呢个一定有嘅。咁我哋据知咧，其实内地海关喺呢个完全冇办法之下，都有纸质系可以俾佢去填嘅。咁但係呢個當然係少部分啦，咁樣。咁我哋亦都理解，可能真係有啲長者接收嘅資訊未必咁全面啦，同埋有陣時對於講緊話又係即係電子填寫，佢哋本身可能都係一頭霧水㗎啦。咁淨係知道哦，唔使檢測我就可以過關，我就過關啦咁樣。咁另外事實上我哋都見到喺口岸。即係兩邊都係嘅，都喺即係查呢一個碼嘅前面一個位置咧，係會嘥少時間，需要排隊啦，同埋有啲人臨時喺嗰度咧就去整理。咁我哋都理解，就真係會有不便嘅。咁所以我諗，正如特區政府即係尋日都講，我諗稍後佢哋都係會爭取去係咪可以有條件去取消。不過大家都知道，因為而家其實我哋亦都理解佢點解要有呢一個嘅即係申報嘅程序，主要就係如果你過去7日係有離開過香港，即係我哋講緊唔係去澳門或者內地啦，其實係需要提供翻嘅48小時嗰個核酸證明嘅。咁所以佢填報呢一個亦都係叫做補咗呢一個漏洞又好啦，咁因為仲有一個規定，面仲係需要做一個咁嘅步驟。我估計可能除非呢一個都取消埋咧，咁可能呢個健康申報應該就可以即係唔需要使用咁樣嚇。 我見處理行政長官陳國基咧就提到話同內地傾緊一係就取消啦呢個健康申報啦。咁頭先你都提到話係可能關乎到過去7日有冇去過啲海外地區啊等等嘅。另一個就話係商討緊點樣簡化嘅。如果要簡化成個程序，又可以點樣做咧？ 而家手機應用咧就真係好普及嘅，如果大家即係留意到，咁所以呢一個程序似乎咧就走唔甩要用手機上面嘅相關程序去申報。咁但係再簡化，我見佢其實都係最基本嘅資料啦，會申報翻你過去嘅一個時間，即係逗留喺邊度。咁所以簡化可能。唔容易，我覺得可能個選擇無非一係就取消，又要沿用咁樣咯嚇。 咁過去呢幾日有冇試過啲長者真係搞唔到啦？呢一個嘅健康申報整結都整唔到啦。咁有冇一啲酌情係唔需要填就可以過到關嘅咧？ 頭先講佢係 一個嘛，你話啲係嘛？ 係啦，係可以填寫紙質嘅。咁但係基本上佢都係要求你係即係個手機嗰個應用程式去使用嘅咁樣。 集機嗰個數量咧，有冇一個令到即係擠塞嘅情況係嚴重嘅情況咧？因為我見好似話又話臨時又加咗一啲嘅呢啲查驗黑馬嗰啲機嘅， 係點？我哋都見 特別如果我自己想用羅湖咧，我見佢閘機個數量真係唔多嘅喎，咁反而排咗好幾部電腦，用電腦加個 scan 咁樣 scan 個曲啦咁樣，似乎好似都似係臨時嘅措施多咯嚇，即係閘機個見唔到佢 set 咗好多喺度。 嗯，需唔需要再加咧呢方面，或者呢個係咪都令到有所謂即係擠擁嘅情況？ 我覺得佢擠擁關鍵都係好多人塞咗喺度，喺度填寫緊啫。即係我哋觀察都係咁樣為主嘅。咁其實佢行過數一數呢個動作咧，係快嘅。即係如果我哋都懂得去處理嘅話咧，其實就應該唔係話造成呢個阻塞嘅原因嚟嘅。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秀欣。陳秀欣咧就係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總主任嚟嘅。咁啊，頭先就講到喺本港同內地全面通關啦，不過仍然都要係出入內地嘅時候咧，出入境內地嘅時候咧，要填呢一個嘅電子健康申報，咁啊攞呢個二維碼去過關嘅。見到港鐵都話派出一啲嘅職員咧協助旅客咧喺手機上面係填寫啦，喺入境內地嘅邊檢之前咧，有一啲嘅未填報嘅長者咧，都要一啲嘅人員咧係協助啊等等。你自己呢段時間會唔會都有過關喺填呢一個電子健康申報表嘅時候，遇到嘅情況係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林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林太，請講。 啊，各位早晨。 嗯。 即係我暫時喺聽到你哋話簡約公屋。 嚇。 咁我係一個小女子。 嗯。 只係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就反映啫。簡約公屋五年起，五年後就要搬走，就要拆，起又要嘥咁多錢，拆又嘥咁多錢， 嗯， 即係得物無所用，拆咗係做咩咁環保？ 佢會重用嘅，有部分會 有部分重用， 嗯嗯， 即係你唔好怪我，我係一個環保主義者， 嗯， 我一張爛木椅，一張爛木凳，坐得我就坐，就算我去買食物。我都帶個膠盒，我唔理人笑，我帶個湯碗，揾啲保鮮紙冚住就可以嘅。即係可以用嘅嘢就用，你唔好介意人哋點睇你，你係介意你有冇做到你嗰個要點啫。你如果你係好多謝你哋啲官員肯幫嗰啲長者，幫嗰啲幼童，我係好感恩，好多謝。但係要幫人。有好多種方法嘅，你俾啲錢或者你政府租啲屋俾佢，係你政府收租嘅，咁樣嗰啲點會話啲租金會流入喺其他人手上呢？你如果公屋嘅租金都係你房屋主收噶嘛？ 嗯，我諗應該係講緊，如果係資助嘅話，就係啲唔係上咗公屋嘅一啲，可能住喺劏房或者一啲不適住住房啦嗰啲人士。 劏房嗰啲，你住。俾佢住簡約公屋，即係我覺得簡約公屋嗱，有啲樓咧起咗四五十年嘅，都唔需要拆嘅。舊樓有爛就補爛，就唔需要前棟樓打爛佢嘅。而家你五年眨下眼就過咗，個適應期住喺嗰度熟咗，我就要搬走啦。即係根本上唔知何處是我家。 OK。 其實我即係希望你哋啲官員咧。我好感恩，好多谢，但系唔系冇得谂嘅。 嗯， 你五年又拆咗，你话有啲可以循环再用， 嗯， 但系有大多数都唔用得噶啦。 嗯嗯嗯， 咁嗰啲石屎点用啊？ 嗯 ，OK， 明白。 咁我希望你官员思考一轮先好做。点解会有人反对呢？你要咨询民意。 嗯， 即系100个人，90。个人都是反对的，梗是有些问题啦。所以我希望你官员你要考量一下，你是监察者，那些钱不是你拥有者。 OK， 你代管者，你思考帮到社会上每一个人得到受惠呢，我就好感恩。 OK， 唔该晒阿林太，头先讲到咨询的问题啦，佢哋都好关注究竟如果起咗简约公屋嗰个时期比较短，一啲居民嘅适应问题，同埋之后究竟起完简约公屋呢个重用翻啦，部分呢啲重用翻嘅物料，究竟有几多咧？会唔会造成一啲唔环保嘅情况咧？林太睇法嚟噶呢个，跟住仲有余女士，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请讲。 系冇啊，我咧其实咧唔反对你起嗰啲简约公屋。 嗯。 不过咧，希望你啲议员咧识计下条数。如果你一间简约公屋起80万， 就五年之后拆，就两年咧就系、是、起嘅，五年系拆嘅。咁何不你唔计下条数，你八十万帮嗰班嗰啲穷困嘅人，我唔反对。 嗯。 咁你围起上嚟八十万除五年，你一年一年咧，你中十六万俾佢，十六万、哦。 嗯。 即系平均一个月一万三千三百几蚊。 嗯。 咁佢将呢嚿钱啊，去任何地方啊，譬如你去新界啊、屯门啊，租个费用单位，譬如系三百零尺，都系万二蚊租。 嗯哼。 咁点解唔去做呢样嘢咧？点解要将我哋纳税人啲钱咁样花法？咁佢本身嗰班人啊，譬如你住嗰啲一百尺可能四千零蚊嘅劏房， 嗯， 因为佢嗰啲系仲贵过豪宅噶啲租金，但如果你租翻大少少去远少少嘅地方， 嗯， 或者去啲旧啲有啲三四十年嗰啲旧楼，佢， okay， 都可以租到啦。点解要花我？即係花啲咁嘅錢，同埋都唔環保。 OK， 明白啊，余女士啊。不過政府講嘅簡易公屋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希望去改善一啲不適切住房嘅居民嘅一啲嘅生活環境啦。咁另外提到就係話矮層嘅簡易公屋嘅單位平均每個造價53萬，高層嚟講就係65萬嘅，所謂80幾萬嚟自成個總項目嘅設計同埋建築工程費用咧，除開3萬嗰啲傳媒咁樣計翻出嚟嘅啫。咁另外仲有陳女士嘅早晨。 系早晨，苏乐文。 系你好，星哥。 系啊，其实刚才两位都讲晒我八成嘅睇法噶啦，即系我都系从嗰个经济角度觉得，即系五年咁用钱唔划算咯，同埋真系五年之后，大可可能好多都要拆分，系非常之唔环保。咁，我作个提议就话，好似即系政府话啲院长者宿物嗰啲老人院宿位唔够位，就有啲买位计划。咁我其實我諗唔到係可以點做，但係我覺得好似成個過程咧冇提過話同啲私營機構啊、發展商啊、啲私人業主啊有咩辦法，大家可以互用資源，即係喺各方面利用啲現成嘅嘅嘢，盡量用現成嘅嘢，就算係改裝少少嚟嗰度做法得唔得咧？我希望即係啲官員都可以諗呢個方向咯。 不過政府都話簡易公屋係即係盡快填補短期公營房屋供應嘅即係不足嗰個唯一方法嚟嘅，可能又未必有你頭先講啲。 佢盡快講緊兩年加五年，即係七年啦。咁，我唔知有冇啲頭先有一個提過話譬如類似花園大，我哋都唔知咩地方，一類似現成係即係可能 idle 咗唔用，或者啲學校啲舊址啊、啲貨質係可能啲容易改裝，我唔知有冇可能。即係總之係希望官員係多方面再探討，有啲現成嘅嘢可以用改裝。是平啲，亦都環保角度好啲嘅，諗一諗咯，係咁多啲。 Okay， 我想講就 唔該曬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即係話佢頭先提到話，除咗一啲即係喺個吉嘅地方起一個簡易公屋之外，有冇啲現成嘅樓都可以係改善到劏房居民嘅需要，又唔需要用一個簡易公屋嘅方式咧？繼續講，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跨境中学生今日起可以回港上课，大批中学生朝早由内地过关，坐校巴回校。其中东涌嘅教联会黄楚标中学一个中三学生蔡同学话：，受疫情影响，由小学升中以嚟，从来都冇回校上面授课，未到过学校。亦未親身見過同學，形容三年嚟與教師同同學只係網友關係。昨晚唔容易入睡，心情既緊張又興奮。蔡同學朝早大約六點半離開福田區嘅住所，由媽媽陪同由住所行到關口，大約十分鐘路程。蔡同學一度行錯路，要媽媽提醒。兩個人之後喺關口前自拍留念。蔡同學之後到關口同40多個同學會合，學校兩個教師昨晚已經去到深圳，朝早到關口帶同橫額迎接學生，並且一起過關，過關的過程暢順。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在美方戰機擊落中國氣球當日，中方拒絕美方提出進行安全通話的請求。

手下留情，清人眼里出世诗。 我是刘伟恒，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 Oh, 我的爱，我的达令。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清人节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2023年2月8日，本港与内地全面通关，截至昨晚8时，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 陈国基称与内地商讨优化或取消健康申报。 李家超转抵阿联酋访问，早前与沙特阿美总裁会面。 土耳其和叙利亚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超过72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三十八分翻嚟千禧年代，香港同内地全面通关啦，咁有啲讨论都话提到啊，水货客会唔会好似之前咁样喺香港即系所谓抢救啊或者买嘢嘅情况会再次出现翻咧？咁另外有啲都有啲讨论嘅，关于譬如限奶令啦，其实去到而家咧已经系十年嘅啦，咁限奶令就即系话咧即系禁止咧香港咧系输出一啲俾未满三岁嘅婴幼儿食用嘅配方奶粉啦，咁不过有个豁免。就是年滿是16歲人士在過去24小時內是 不曾出境的，就可以獲得豁免，每人可以攜帶不超過 1.8 公斤的配方粉，即簡單來說有個豁免就是可以最多帶兩罐，而是用一個自用 的原因。這個限奶令的情況也有一些討論，就是說是不是可以取消呢，建議是不是時候取消呢，還有沒有即所謂奶粉供應不足的情況呢，近日都有這樣的討論，你自己怎麼看1872311 有關於通關之後一些對於即是藥房等等的人流生意，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早晨。 早晨。 張德榮，可不可以講一下藥房近日那個生意和人流的情況怎樣，有沒有多了一些內地的旅客？ 這兩天呢就有一個叫輕微的上升，但是就不似預期那樣真係話會有好多人落嚟我哋藥房嗰度消費。 嗰個情況輕微上升，主要係喺邊度咧？有冇話喺邊啲區嘅藥房啊？係多啲咧？ 我諗會係喺北區嘅地方會比較多啲，或者係鐵路沿線嗰邊咧會比較多翻啲咯。至於係話好似近市區嗰啲，都係好似比較平常一啲。都是做翻啲本地客嘅生意多。 所謂嘅輕微上升，其實最主要係人流定係生意額？或者佢哋係即係所謂輕微上升係買多啲咩咧？又 都係人流方面啦，係有上升嘅。咁但係如果你講話佢哋買啲乜嘢，就冇乜特別集中某一類嘅產品嘅。咁就好似日常嘅用品啊、藥油類啊、健康食品呢類。都有嘅，就唔會話即係集中一樣咯。 這個算唔算係你哋預期啊？預期翻通關之後有所謂嘅上升啦，無論人流或者生意，今次暫時睇到係咪幾合乎預期咧？ 比我哋嘅預期係低咗嘅。即係我哋希望就話可以睇到有一至兩成嘅生意嘅上升。咁實際上而家嗰個升幅是大約都係維持在5-10% 以內咯。 你自己預期會幾時會即係升翻多啲啦？或者個原因點解係不符預期嘅咧？又 這個真係要觀望多一啲時間先得，因為我哋都知道話國內嗰、那個嚟香港嘅簽證話好似一周一行呢啲係啱啱開始申請，咁可能要等多一兩個星期睇睇呢個情況會唔會多啲啦。 咁我只要係好似水貨客嗰啲咧，相信就唔會好似以前咁緊要噶啦。 點解咧？ 始終嚟講即係喺國內，我個人估計咧，就呢幾年即係閉咗關，或者係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咧，大家嗰個嘅購物嗰個意欲啊，或者係嗰個方式咧，都已經改變咗。 嗯。 變咗係網購方面咧，佢就會比較而家係比較習慣咗。咁、直接落嚟香港要買嘢嘅咧，我覺得就會比較即係冇以前咁緊要啦。 嗯。有冇話近日見到都有啲即係大手啊、大批買一啲日用品嘅情況啊？估計都係同內地旅客有關係，多唔多？ 暫時未見到有。即係如果我哋都喺度自己傾開咧，但係估計做水貨客嘅嗰個情況未必係話會咁，佢喺佢哋嚟講未必咁划算啦。因為佢哋如果係話過關嘅有限制，譬如你只係一周一行嘅話，咁佢哋即係要做呢啲嗰個，除非係好高利潤嘅先可以。 Okay. 可以 cover 到佢嗰個費用 啦。嗯，藥物方面咧，之前有啲都擔心會唔會有所謂即係搶救藥物嘅情況咧。咁有冇觀察到呢個啊？ 其實未正式通關之前，我哋大家都有一個預備嘅，即係話會入多啲呢一類藥物嘅貨啊，預備通關之後會有一個銷路會有所增加。咁但係喺呢一個幾個禮拜睇落去都唔似係會有一個搶購嘅潮咯，所以變咗而家都係慢慢消化緊我哋嘅存貨嘅。 O、okay. K， 入多咗啲咩？主要就係藥，定係入多咗啲咩其他嘅貨？ 都係會係啲藥物方面啦，即係好似嗰啲止痛退燒藥啊、傷風藥啊呢一類，即係一般比較輕症嘅新冠嘅藥物啦、 入多幾多㗎？本身係？ 多咗一至两倍噶啦，系啊。 OK。除咗话人流生意喺通关之后嘅情况啦，咁另外都想讲到限奶令啦，近日都有啲讨论，就建议系咪可以系时候取消限奶令咧？咁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样咧？ 其实喺大约十年前都话出现一个奶粉荒呢一个情况咧，其实当时并冇话真系完全冇晒奶粉嘅，只不过系当时嗰个奶粉个价钱咧系有所提升。因為始終國內個需求比較大，咁變咗即係香港嘅媽咪想買奶粉咧，就未必可以買到以前嗰個價錢咯。咁實際上喺我哋同啲奶粉商都一路有聯絡嘅，咁佢哋都係話嗰陣時並冇話一個斷市嘅情況嘅。咁我哋當時都同政府啊，同啲奶粉商都傾過，我哋有一個叫奶粉券嘅計劃嘅。咁就係話本地嘅媽咪，只要佢入咗，佢用開嗰個奶粉嘅媽咪會咧，我哋係保證佢一定會買到奶粉啊。咁但係政府就始終覺得好似個市民方面個可能個信心嘅問題咧，所以做咗一個行政嘅命令，就變咗限奶令咯。咁其實應該嚟講，我哋睇咁多年嗰個奶粉嘅供應都冇話一個短缺噶啦。咁就其實呢一個限奶令亦都令到好似中港大家個市民咧，好似有一啲矛盾，變咗好似國內對香港認為我哋唔受即係佢哋不受歡迎，同埋好似有啲歧視佢哋咁。咁我哋覺得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時候應該要去檢討同埋係取消嘅。 不過好似你咁講啦，即係當年就算唔係完全斷曬貨嘅，不過有啲品牌好似啲家長可能要揾好幾間，甚至好多間嘅藥房先至揾到啦，或者有啲價錢咧，即係有啲奶粉都的確比較貴啲嘅，有啲咁嘅情況。另外就係其實政府喺2019年嘅時候咧，係完成咗檢討，但係都係最終都係決定係維持翻個限奶令嘅。咁佢當時嘅原因咧就係話非本地人士對於本港嘅配方粉咧需求仍然龐大啦。過去三年因為違反措施而被定罪個案未有下跌趨勢，這個是2019年嗰陣講嘅，咁係咪真係即係話當時有呢一個嘅即係水貨活動仍然係持續咧？去到而家啱啱開翻關啦，係咪應該都要睇耐啲先至決定係咪撤銷呢個限奶令？ 其實喺國內而家嗰啲奶粉已經有即係直接由外國入口嘅啦，咁變咗係以往嚟講就好多就話驚喺國內製造嗰啲。可能品質方面有一啲差異啦，咁但係而家佢哋所買得到，即係由購或者係網購嗰啲咧， 都已經係正式喺外國嗰啲地方入口噶啦。 嗯， 咁所以我哋都諗呢一個唔會係話會一個咁大咁龐大嘅需要嘅奶粉呢樣嘢啦。 OK， 好，唔該曬張德榮，同你傾到呢度。張德榮咧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講到限奶令咧係2013年制定嘅，就係規定禁止從香港輸出供36个月以下嬰幼兒食用配方粉啦，只係能夠因為自用而攜帶唔超過1.8公斤配方奶粉離境，即係大概2罐嘅奶粉。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你对上一代父母的印象是什么呢？ 父母总是坚持己见，听不入任何建议。父母有囤物癖，总是将环境整得很凌乱。父母退休之后，总是呆坐在家，整天无所事事。 当我们看着父母日渐老迈，步履开始不稳，耳朵也不灵光，更加难过的是话不投机半句多。那可以怎样呢？其实细心想想，那会不会是我们对上一代的一些偏见？与其让这些想法成为与父母相处的障碍，不如在陪伴父母老去的过程里面学习理解他们。日本知名精神科医师保坂龙，有感于三文治世代的中年子女和年迈父母的摩擦，在《与父母相处不内伤》这本书里面，就以心理学观点去帮助读者如何懂得父母心，放低和父母对抗的想法。例如 父母可能成日会杞人忧天，担心这样忧虑那样，可以跟他说一定有办法解决的，至少我在这里不需要担心。父母可能在家囤积很多杂物，咁係因为佢哋经历过爱物惜物嘅时代，与其不断叫佢哋断舍离，可以改用收拾、整理等令到长辈比较容易接受嘅说法。 父母可能越嚟越顽固，虽然俗话讲老来从子，但父母如果坚持己见，不妨问下佢哋点解会有咁嘅諗法，唔好一句顽固就抹杀佢哋嘅意见啦。 父母因为退休成为了没办法赚钱的银发族，难免会对将来忧虑怀怨，觉得手头没什么钱而内心不安。试试内心听他们的不安，没需要用大道理说服他们。 面对老后的父母，我们尝试好好跟他们沟通，以同理尊重为大前提，其实是可以将彼此的距离拉近，达成共识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与父母相处不内伤》，作者保坂龙，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2021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呢，就是将猫同埋狗呢纳入一啲指明动物入面呢，即係话规定司机呢需要喺撞到呢啲指明动物包括猫同狗嘅时候呢係要停车啦，咁让到喺交通意外入面呢受伤嘅猫狗呢可以係及时获得治理，咁违例者呢最高可以係处罚款15,000元啦，同埋监禁12个月嘅。咁见到喺数字方面呢，就係警察公共关系部啦提到就係话呢个修订在2021年11月7日生效，一路去到上年的11月30日，就警方就接获到163宗驾驶者驾驶的时候撞到这些指明动物的报告，43宗涉及到撞到这些指明动物未有报警的案件，在数字上就是这样。不过见到有些团体就提到这个法例的效用，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他的看法，有浪浪送行者创办人阿峰，早晨。 喂，系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阿峰，可唔可以讲下浪浪送行者系做啲乜嘢工作嘅咧？系 浪浪送行者， 简单讲得噶啦， 工作噶。系啊，我哋会接收路上往生嘅流浪动物，跟住攞佢哋嘅遗体去做火化嘅。 嗯，有冇话你哋几时创办，或者系即系有冇创办到而家有冇收到几多多唔多呢啲嘅受伤同埋死亡嘅动物嘅咧？ 创办啊，创办我哋由呢、這个2021年嘅年头咧，1月到啦，咁到。而家為止 總共嘅貓同狗嘅 case 大概係2500宗度啦。 嗯嗯，點睇？頭先就提到話呢一個嘅2021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咧，入邊提到將貓同狗就列入一個指明動物，即係話啲司機如果撞到佢哋咧，就一定要係停車啊，等佢哋可以啲貓狗可以得到及時嘅照顧啊咁。數字上面政府就話有163宗係撞到呢一啲指明動物嘅報告嘅，43宗就係撞到而未有報警嘅案件嘅。你哋了解到嘅情況係咪都係大概係咁樣嘅咧？ 都係呢個情況啊。多數好多啲人其實撞到自己都唔知道，同埋報俾我哋嗰啲都唔係事發嗰啲人嚟嘅，係喺路上面見到再 call 我哋嘅咯。 嗯，大概係幾多㗎？你哋收到嗰個數字係咪即係因為佢其中一個數頭先提到43宗嘛，就是、撞到冇報警嘅案件嘛，似乎就唔係特別多嘅一年嚟43宗，但你哋收到嘅數字大概係幾多咧？ 即係如果以今朝朝早嚟計，咁其實都經已發生咗四宗係交通意外啦，咁應該四宗都係冇人報警嘅。因为我哋都喺路上面去接收翻嗰个毛鞋啦。咁如果其实报咗警嘅话咧，警察系会用黑色胶袋封住，跟住再摆埋一边，跟住有蓝白嗰条封条喺度等食坏嚟嘅。 嗯嗯， 系啦。咁其实足以证明系啲人撞到冇报警噶啦。 嗯，以譬如一年嚟讲，其实数字可能去到几多咧？以你哋收到 一年，你大概你如果以呢二月啦，至到直。去翻上年二月嘅话，预差唔多都1300几宗系发生呢啲事嘅咯。 嗯，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同官方嘅数字收到一啲嘅落差啦？系呢一个法例，你觉得个效用系点？ 个法例个效用啊，嗱，首先如果撇除咗法例嗰度先，有好多例如点样发生交通意外咧？咁其实有啲驾驶人士都唔想嘅。咁嗰只猫猫，如果你突然之间你架车同佢距离好近，咁其实你完全望唔到，例如佢一跳出嚟，竟然喺你车牌下面嗰位置自己望到啦，碌过咗啦，或者佢跳出嚟嗰个系喺你头碌同尾碌之间，佢咁样飙出嚟，跟住你尾碌又碌过咗，咁其实你只系咣咣一声，你唔知系碌到啲咩噶，你可能以为系垃圾，可能以为系石头，系啦，因为冇乜人会觉得啊呢条路唔会无啦啦有只猫咁飙落我车底嗰度，咁碌过咣咣咁样声啦，咁所以佢亦都唔为意嘅。 嗯，我想问头先你讲头先话，我想问问先，因为头先话大约一年千三宗咧，有几多系属于猫同狗嘅咁样？ 千三宗猫同狗咧就系、 是、啊，全部啊猫同狗加埋就系千三。OK， 好，咁你继续讲埋先，即系有啲司机有啲就冇留意到啦，或者突然间跳出嚟，或者喺个车辘嗰度咁冇留意到，亦都唔知道系碌过咗啦。仲有个情况系点解会有个数字嘅落差咧？ 同埋有啲人覺得撞咗之後，你又要麻煩又要報警，佢哋覺得只係動物嚟嘅啫嘛。個地再睇下前後多個鏡，冇人見到，冇人影到，跟住咪走咯。 嗯， 係啦，或者因為之前都有啲案例嘅，都聽過話有個司機，佢停低報警之後都被警方檢控疑似不小心駕駛， 停低即係佢停嘅位置唔適當，可能係。 听唔到 ，sorry。 系咪佢停嘅位置唔适当，定系咩意思咧？ 唔系停嘅位置唔适当，佢系因为撞亲，跟住停低。因为你撞到，唔理边度，你都要即刻停低报警啊嘛。 根据法例嚟讲 系啦，咁唔理你咩位置啦。咁跟住依我听翻嚟咧，佢就系俾警方疑似控告不小心驾驶嘅。咁其实如果你又叫我停低报警，跟住你转个头嚟，跟住你话又要告我，咁我报定唔报好咧？咁如果我走咗去，我同你讲翻话，我真系唔知道咁样。即系口同鼻拗嘅啫， 所以整体你觉得呢个法例就算生效之后，嗰个执行力系如何啦，或者点样去即系改善啦，即系既令到啲司机可以系愿意喺不知情之后唔觉意系撞到啲猫狗，又肯去即系唔系不知情嘅唔觉意啦，撞到啲猫狗之后咧，系愿意系报翻嘅咧，有啲咩可以改嘅咧？ 改啊，咁起码。你要嚟定翻清楚，佢報咗案之後，咁當時嗰個司機會唔會被起訴咯？因為我聽翻嚟真係有司機真係唔小心撞到停低報警，竟然會被起訴嘅。咁其實條法例仲要話係你唔去報警嘅話，咁其實係可以罰款再加係即係最重係可以入獄噶嘛。咁其實如果係多少少呢啲舉報有阻嚇成分嘅話咧，因為係好少人去舉報。用车金去举报，可能见到前车啊，或者对面线啊，见到直情系撞到，嘣一声离远，系见到啲系好明显撞到嘅。 嗯， 咁样要有多少咗阻吓成分，要呢啲真系要去即系点讲咧？因为其实上年系有一单嘅啦，我哋系喺个叫公安路嗰度，公安路嗰个位置咧，咁其实 咁出面有個倉，直情用喺倉影出面嗰個 cam 係影到一架小巴碌過咗一隻狗，喺離遠見到只狗瞓咗喺馬路，照碌過去嘅。但係我哋有曬 cam， 跟住我哋照報曬警。其實嗰單新聞都 media 都報咗好多嘅，即係網上嗰啲 media， 但係都係捉唔到人。 嗯 ，OK， 係啦。咁又有啲咩阻嚇成分呢？即係啲人覺得我唔緊要，就算有 cam 見到我，我碌過咗只狗，跟住望到車身那個小巴車身係咩廣告，但係都捉唔到人。咁、 okay. 其實咁樣有咩用啊？咁其實我唔知係佢哋想做嘢定唔想做嘢啊，定係覺得呢啲太細，哎呀，咁其實老實講都係生命一條啦。咁樣樣點解而係嗰個落差會咁大呢、 有冇啲咩教育工作可以做呢？ 教育工作啊，小心啲揸車㗎咋。係啊，你教育工作嘅話都要 即係處理呢啲撞到動物嘅情況，需唔需要加強教育呢？ sorry 听唔到， 即系处理呢一啲撞到动物嘅情况，使唔使加强教育咧？ 加强教育啊，你要睇嗰个人有冇爱心咯。如果一个人根本系冇养过宠物、冇爱心嘅话，佢觉得你根本系唔系咩一回事。 系 啊，就算我同佢哋讲话，佢哋都有生命啊，但系佢自己未试过尝试过系去养猫咁，未接触过猫咁，咁其实佢哋唔会明白。撞到之後嗰、那個人嗰個感受，佢覺得一樣嘢會喐嘅啫嘛，咁同老鼠曱甴有咩分別咧？佢哋覺得係冇分別嘅。 OK， 好，唔該曬阿峰，同你傾到呢先。阿峰咧就係浪浪送行者創辦人嚟嘅，講到呢一個嘅條例啦，咁就係將貓同狗咧，之前就係立咗一個指明動物嘅撞到駕駛嘅時候撞到嘅時候咧，司機係要停車啦，係要盡快讓到呢啲動物咧係可以得到及時嘅治理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先生嘅早晨。 哎，你好啊！我想讲咧，我好赞成咧限奶令嘅，因为点解咧？咁内地居民同埋香港嘅居民咧，都想自用啊，买零售啊嘛。咁如果你要大量购买嘅，你要做生意嘅，你可以买批发噶嘛，你唔应该同啲市民去争零售啊嘛。你明唔明我讲咩？ 即所以你覺得限奶令應該要繼續維持，有冇話去到一個時間？ 保障翻市民咧，埋內地嘅市民都可以買到自用嘅奶粉。你唔需要買咁多嘅，你買咁多即係做生意，咁你去買批發咯。你可以買批發噶嘛，你唔好同啲市民去爭啊嘛，係咪啊？ 即都冇乜誘因話要呢個時候取消係嘛？有冇一個時候可以取消咧？你覺得？ 梗係啦。可以買批發，你大量買，你買好多都得㗎。你買批發啊嘛，唔同你爭，我哋唔會同你爭嘅。你可以買批發噶嘛，係咪先？點解你唔買批發咧？你萬年都買咁多做生意嘅咧？ OK， 好啊，唔該曬你，陳生，同你傾到呢度。咁啊，有關於呢一個限奶令嘅討論咧，見到之前自由黨主席邵家輝咧，都係向政府係建議取消嘅。佢包括就提到話實施咗呢個措施已經大概十年啦。咁而家亦都提到話即係奶粉供應已經穩定啦。咁加上唔少嘅奶粉供應商咧，係已經直接供應到內地市場，就大大減少咗內地人咧嚟到香港係買奶粉嘅需求。呢個就係自由黨主席邵家輝之前提到關於限奶令嘅睇法。咁啊，繼續講下有關於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18度，相對濕度82%。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及星期一较为潮湿及潮湿及有。